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52集。河道两旁有人家，窗边挂着红灯笼，河面映着晕开的光，波光粼粼，比天上的月亮还好看。这回池瑶没等多久就等到了江燕，他甚至是提前感知到了江燕的接近，在离他还有百米的时候，视线便无端向江燕奔来的方向看去。天气挺冷的，江燕穿的还是很少， T 恤外头就一件敞开的衬衫，长了些的头发在跑起来的时候被风梳到脑后，露出饱满的额头。几步之遥，他慢慢停下来，心跳却还是很快。池瑶听着他喘气， 你一路跑过来的？ 像是觉得不真实，江燕一时间没敢靠他太近。你一直不回我消息， 信号不好。 你怎么过来的？ 坐车喽，上了辆黑车，结果早早就放我下来了，害我又走了好久。 池瑶见他还不过来，不耐烦了。 你在那儿磨蹭什么呢？ 我身上都是灰。他刚从工地跑过来，甩了同伴整整一条街，整个人都在燃烧。 我折腾一天了，你觉得我能好到哪儿去？ 池瑶张开手臂， 快点，过时不候。 江燕终于笑了，三两步就将他紧紧抱在怀里。江燕隔着他的头发吻他耳朵，累不累？ 这点运动量不算什么，就是车坐了太久，头有点晕。 要不要去我那里躺会儿？ 你不是和杨小柱的标间吗？ 江燕才记起来，那再给你开一间，不过这里条件不是很好，不知道你住不住得惯。 你也太小瞧我了。 然而事实证明，江燕并不是开玩笑，这里没有热水器，热水要提前烧，房间小得可怜，勉强挤下了一张床，附带的卫生间更是只留了一人转身的空间。不知是不是淋水的缘故，墙角布满了霉斑，空气里全是潮湿的气味。池瑶站在一边，看着江燕变魔术一样拿出一套干净的床单被罩。按照我那边的尺寸买的，有点小，先铺着凑合一晚吧。 你那边的卫生间也这么小吗？ 容他都算凑合，何况他人高马大。住两天就习惯了。铺好床，江燕拉着池瑶坐在自己腿上。你打算过来待几天？ 三天。 他的假期是先前值班攒下来的，并非法定节假日的七天。要是住不惯，我明天陪你去县城看看，县城的条件要好一点。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？我有那么娇生惯养吗？ 有。池瑶气得捏他嘴唇。 你再说。 两人嬉笑着双双向后倒，行到深处稳成一团。才分别一周，江燕就想他想得不得了，如今见到真人还怕不真实，直接将人抱在怀里唇齿相依，才确认不是做梦。突然池瑶的肚子响了。没吃晚饭？池瑶自己都忘了这回事，他心虚地点了点头。江燕只得下楼拜托店家借了后厨，因为食材有限，他用现成的酒糟炖了个蛋，几分钟时间就弄好了。上楼的时候正巧赶上杨晓从房间出来。 你上哪儿去了？跑回来就没影了。 杨晓看着他手里的酒糟蛋， 这是哪来的？ 见他要抢食，江燕往旁边一躲。 迟瑶来了。 啊，谁来了？ 迟瑶。 谁？ 我女朋友来了。杨晓登时爆了声粗。 我操，真的假的？ 你还能再大声一点？杨晓赶紧捂住嘴巴，压低了声。 姐姐现在在哪儿？ 你后面。杨晓猛地回头，却不见人影。他吓得一身冷汗，反应过来时，江燕已经错过了他，上了几层台阶。他叫住江燕，小声问道：“ 哎，那郑小安怎么办？ 关郑小安什么事啊？”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江燕当晚没有回房，她陪着迟瑶，两人身上盖着一条棉被，有点薄，挨得紧了才不会冷。你手怎么了？迟瑶食指多了一道划痕，痕迹呈肉粉的长线。她看了看， 今天放东西上行李架的时候不小心划到了。 你要过来应该提前跟我说的。 说了那还能是惊喜吗？ 江燕摸着他的手指，到县城的时候就应该说的，而且你能来就已经是惊喜了。 确定不是惊吓？ 怎么会？ 我今天走了一路，看到好多女孩都长得很漂亮。 健康的小麦色皮肤，笑起来眼睛又黑又亮。是吗？我没注意。江燕来这边一周了，除了走街，每天都是工地客栈两点一线。迟瑶嗔他一眼，又问： 那我过来会不会影响到你？ 不会，但是明天你可能得在客栈等等我，我得下午才有时间陪你。 你忙你的。 他也不是没有一个人出游过，可江燕却又不满他这样的回应。他的拇指在迟瑶颈侧轻轻摩挲，怎么能这么无所谓？ 你以为我是那种十七八岁的小女生吗？难道还撒着泼说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你陪？ 也不是不行。两人越说越靠近，偏又亲不到一起，始终保持着共享呼吸但不交融的距离。这里太吵了。迟瑶憋着笑，用手盖住他眼睛，亲了上去，两人唇瓣厮磨。 那你就忍忍睡吧。 第二天，迟瑶醒的时候很晚，江燕已经不在身边了。原以为自己会认床，但是这一晚他睡得意外的好。房间不隔音，他听着门外走廊偶尔传来的脚步声，躺在床上刷了会手机。因为没有信号，加载半天也刷不出来一张图片。想起江燕说客栈附近有家包子铺做的豆腐包子不错，迟瑶便起床刷牙换衣服，戴了副眼镜下楼。他买了两个包子，坐在窗边，觉得古镇的空气真是好，深呼吸一口，满是绿意。从包子铺走出百米，过了桥就是学校，不过现在放假，没有人在。露天的操场在太阳底下烤着，一旁的树荫下围了不少人。迟瑶走过去，看见有人在下棋。他看不懂棋，却觉得围观群众七嘴八舌的样子十分有趣，回客栈时还意犹未尽。这边其实很适合来旅游，和江燕一起，应该会比独自一人更好，他想。回忆着江燕昨晚说的安排，眼看快要到他吃饭的时间，石瑶拿了把伞又下楼去。他问客栈老板娘要了古镇的宣传册，册子末页就是小镇地图，道路明朗简单，没什么弯弯绕绕，特别的景点也都细心地标注了出来。石瑶方向感还可以，顺着地图，他很快来到所谓的天阳新区。这边是政府新扩的地，力求在不破坏原生态的情况下修建出新式古风建筑。外地人出现在这儿，或调研或旅游，外来的特质退不去，也融不进本地， 总是很显眼，像江燕就更好找了。来的半道下起了太阳雨，池瑶撑着伞，一眼就看到在一片兵荒马乱中挺拔其成的他。今日份撒糖已到位，订阅收藏分享，再听下一集哦。